光明頂。 陶傑、馮知貞。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啊、今天又到禮拜五啦，咁啊，馮博士，咁啊呢一咁呢一兩日咧，就話嗰啲有一啲團體去投訴啊，一啲法官咧啊，一位姓何啊，係嘛？個法官咧係輕判一啲所謂嘅黃絲啊，同埋咧被指參與呢啲暴力示威嘅人咧，話佢輕判。 係 咁咧，係由一個法官裏邊嘅委員會研究之後。就驳回呢啲咁嘅投诉， 就有八宗投诉咗呢位姓何嘅就系裁判师啦。咁另外咧就呢八宗入边咧，包括咧就话佢轻判咗一啲示威者，同埋曾经讲过一句就话，即系你坐话啲警员系大话冚大话。咁八宗投诉入边咧，因为有两宗单案件仲审紧啊，所以就唔去受理住。另外有六宗咧，其实已经讲到明啦，就系发觉唔成立。咁然後將嗰個理據同埋等等咧，就會擺上網俾大家睇，點解佢認為呢個上訴係 咁？啲愛國陣營咪好興？ 愛國陣營咪近排咪出咗個新聞出嚟，或者甚至乎開埋記招就話啊，呢啲法官咧自己管自己人係唔得嘅。總之要喺嗱，而家就開始倡議緊一樣嘢咧，就係係可唔可以喺法官上面再做多個委員會，然後由個委員會咧去審視翻呢班法官， 即係佢覺得咁樣去監察翻法官嘅權力。是做得啱嘅，系咪？ 系啦，即系佢起码有一啲嘢去监察翻啲法官。 咁啊，请问呢啲外国嘅组织啊，而家佢哋效忠上边嗰所谓阿爷啊，嗰个政治局常委七个，同埋全体政治局委员咧，总共系25个。每一项重大嘅决策，包括可能啊，系出兵打台湾，啊、有冇外边一个委员会去监察佢哋嘅决策，系咪一定系啱？ 有嘅 ，suppose 叫人大噶嘛？当年即系 系咩？ 共产国际宣布嗰阵时，佢设计就系用人民代表大会去控制呢啲嘢噶嘛？不过冇谂住即系你。 如果你话喺你话一定喺个法官咁大权，自己叫自己监察自己系唔啱啊？ 系。 咁中共成個政治局自己監察自己啱唔啱啊？ 係囉，仲要係咁司法又唔係好獨立啦，佢選出嚟個人大又層層選上去啦，個行政架構就係由呢個常務委員會決定啦。咁唔啱嘅，但係調返轉問，而家啲下面啲建制派唔係諗呢啲嘢㗎嘛，佢甚至乎諗緊內地有呢、這、一個即係香港而家要擺啲票站返內地嘅時候，都冇諗過你擺咗個票站返內地又要喺內地入面宣傳投票法，搞到內地都投都痛埋㗎。所以佢冇諗過就係如果你咁樣搞好多法官問題嘅時候，你又要搞到好似內地嗰啲都要有監察權呢，佢哋就冇諗過嘅。 咁大灣區仲嗰啲票運落嚟嘅時候用乜嘢途徑運？順豐速遞呀？定係而家 Donald Trump 而家喺度呢反對緊同埋質疑緊呢呢個郵寄嘅嗰個票呀嗰個過程呀都有作弊啦。 哎呀，郵寄票有作弊喺美國都唔是少，因為你起碼當區呢你都有兩黨喺度宣傳緊呀。如果你大灣區投票，你諗下香港唔通將啲泛民主派嘅宣傳品擺曬返內地咩？唔同成個社區一齊 咁你應該大家有 equal 啊嘅 exposure 㗎嘛。係、 哎、 即係有同等嘅宣傳同埋呢個街板啊嗰啲㗎嘛。 係 咁其實冇問題呀，你咪應該俾佢等泛民啊同埋親中愛國啊喺嗰啲江門啊嗰啲咁嘅大街啊兩邊啊。 是 掛返同樣 size 同數量嘅街板 囉。咁、大鑊喎，你講泛民同埋民主派咗喎，有第三派別嘅喎，嗰啲咩本土派掛埋擺街板出嚟點算啦。你諗下今次。 點解唔係呢個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㗎嘛。 係。 係 咪？但你諗下今屆區議會其中一個啦，係由呢個香港嘅選舉主任承認咗俾佢入閘㗎、即係佢係完全符合香港基本法㗎。佢當其時寫上去個口號就得四隻字㗎喎，就係、是、天滅中共㗎喎。喂，佢話當其時佢話你係咪 我擺埋佢江門啊大王 啊。佢喂佢話你係咪會維係咪即係諗住針對國家，跟住佢個答辯嘅理由就係天滅呢個樣嘢呢就代表天然嘅行為，唔係佢去做。佢只係純粹係講呢件事。而選舉主任係批准咗佢入去呢、這個即係選舉㗎，所以大家唔好話我講出任何嘢違反國安法啦。 消滅中共， 是啊， 打正這個這個叫政治的 口號， 口號或者叫從政的目標，是可以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委員、選舉主任的批准入閘。 是啊，這個入了閘，喂，入了閘是不是 suppose 將這條 banner 都要掛一掛上去大灣區呢？ 既然你批准的邏輯上，即是這四個字沒事啦。 是啊。 既然沒事，親中愛國建制派入大灣區掛得他們的標語，那這個當然也掛得啦，是 不是？哇，那就大鑊了。 有什麼大鑊？ 所以你不是說建制派沒有人才，就是這解咯。即是你想想去想很多這些新的政策的時候，有沒有想過背後的邏輯呢？ 咁讲开逻辑咧，诶，梗系唔好成日再讲啲咁重嘅话题啊！因为今日礼拜五周末，你有冇睇天能啊？ 有 啊，冯博士，你喺呢度系最后生，同埋即系智商亦都系啊数一数二啦。 第 二 个好睇，唔系我觉得好睇，即系佢事实上 明佢讲乜。 亦都唔係太難嘅 timeline 咁，但係你就會知道，即係呢個導演係非常之厲害，即係你諗下以前我哋所講嘅穿越片係講緊你返到去以前嘅時候呢，個時間都係向前行㗎嘛。啊，冇諗過佢可以將個時間倒後行，即係呢個穿越片嘅新嘅 idea 係非常之有趣。 同埋覺得好創新呢。 係啊。 同埋佢一条正时间一条副时间呢，佢含埋一个画面。 喂，最好睇就係当中嘅打斗呢，你係即係当然你觉得有啲嘢就唔好啱物理常识啦，但你首先第一个问题係问佢点拍出嚟㗎呢，即係点解个间斗可以咁样返，仲要系一个长镜头嚟㗎喎。 係呀，好嘢 呀。呢啲戏我觉得值得睇呀。 值唔值得睇？ 好值得睇。 嘩，真係所以好啱你啲知识分子。咁我想請教呢個問題，咁佢一個逆時間裏面有一場呢，即係嗰啲車打倒騰係咪，嗰啲動作係全部係反轉嘅係咪， 係啊， 啱啱 啱， 咁點解呀喺嗰個逆時間時空裏面，如果嗰啲人物哎呀突然傾傾下偈喺隻遊船嗰度，要去廁所，去廁所嗰陣時候去小便同大便，咁嗰個喺個逆時間時空裏面嗰啲排泄物係咪應該喺個廁所嗰度飛返入嚟塞返入去 係嚴格嚟講呢，那個腸臟都係唔一樣嘅， 係咪你話 變返個食物出嚟應該係會 係咪 係呀， 即係俗稱我哋廣東話一句叫呢條友都食屎屙飯，嘩原來呢句成語呢係好有天能 feel 喎，幾百年前嗰啲阿婆啊，嘩食屎屙飯就已經咧係概括咗成個天能裏面嘅叫做逆時間咩雙熱量啊，雙熱能成個 physics 啊，嗰個 theory 係啊， 所以佢如果加插一場咧食屎屙飯落去咧，咁就好 perfect， 好啱中國市場， 啱即係啲屎尿屁市場，你知啦，中國人拍喜劇呢啲啊，啱呢啲嘢嚇， 即係而家呢啲太有 James Bond feel 嗰啲太英國。 系嘛？同埋点解佢讲嘢唔会回底？应该系后边讲翻上嚟。 哦，所以有一幕即系当然唔好点剧透啦。但系有一幕咪讲到就话佢听唔明对方讲嘅说话。咁但系其中一个人唔知点解佢好听得出嗰句爱沙尼亚语咯。 哦， 系咁，其实佢真系调翻转，即系广东话嘅唔同同埋英文嘅唔同咧，就系广东话系方块字嚟嘅，每一个字有每一个音嘅，所以你调转连听嘅时候，你会听到嗰只字，不过只不过句式调转。 咁啊，惊讶冯博士咁解解话，我就茅塞顿开啊！即系我睇咗一至零三分一咧，我都唔系好明白。即系经你头先咁精简概括话俾我听咧，即系吓、 你自己用嗰个， 你都不睇啊，系叫冯智将吓、智慧个智系咪？运动健将嘅将，我甘拜下风。我俾你一解话咧，我茅塞顿开，我周末就睇第三次啦。好，广告翻嚟再讲。咁周末呢唔好咁沉重啦，我哋睇下吧，帮衬下啲戏院啦，都好多好嘅电影啦，係咪咁包括呢个港产片陌路人啦，讲呢个香港而家个写实啦，有我哋影帝呀。好多人嘅偶像啦去呢个主演㗎啦，就是、郭富城啦，咁仲有一个叫做鲍喜静啦，不过呢仲有一套叫做《聖何西謀殺案》啦、啊，就係、是、才子導演潘元良第二部嘅作品啦。呢、啊、部 睇呢个郑秀文咧嘅演技都真系好嘢，我觉得郑秀文咧系香港版嘅梅丽史翠普， 点会啊？ 哇，好嘢！即系佢扮得癫嘅又得，抑郁又得，吓、啊、正路又得，文青又得，吓、啊。即系呢位演员咧，即系佢装出佢系唱歌出身啦，但系咧佢嗰啲戏啊，真系越演越好。 嗯， 好啦，咁啊，另一套咧系好受瞩目嘅咧，呢、這个咧系一个波兰导演叫做《新闻守护者》，你有冇睇？ 但這戲呢套戏咧，其实当其时无论佢上画啦，我睇咗嘅时候啦，咁啊去到而家我都发觉，其实佢都系细片嚟嘅，就应该唔系一套大制作嚟。 嗯， 喂，但系同呢个时代突然间好巧妙地又相近喎，即系佢讲紧一套戏系一套大概系1933年至1932年度啦，就系、是苏联当其时仲喺度嘅，未解体嘅。亦都系喺经济大萧条，全个西方咧都系勒紧裤头嘅时代咧。就突然间发觉，喂，苏联嗰边好似一片示好，又大撒金钱叫英国去做嘢。咁就有个记者就諗住话，不如咁样啦，我去苏联望一望。就点知望一望之后呢，就俾佢望到咗原来苏联背后嘅一啲即係饥荒大嘅问题。希望即係讲出嚟嘅时候呢，就受到一啲即係内心嘅挣扎啦，同行嘅挤压啦。咁所以个新闻守护者呢，大致上嚟讲，其实呢个历史事件嚟，就係摆咗喺度。 嗯，咁呢个系一个咧，自由职业嘅记者嚟，系咪？ 系，其实佢嗰个叫 Gareth Jones 咧，其实好怪嘅。用香港今时今日嘅定义咧，呢、這个系典型间谍嚟嘅。因为 Gareth Jones 咧，佢就系、是、一个 freelance 嘅记者啦。佢自己系喺英国冇记错咧，就系、是、喺威尔士一间叫做咩西方大报纸嗰度做一个做一个自由投稿人。咁、但系其实同时嘅正职咧，就系、是、一个好出名嘅威尔士，应该都系唯一一个威尔士嘅英国首相啊，Lloyd George 嘅一个 顾问。 顾问，咁所以其实咧，严格嚟讲咧，用香港今时今日嘅定义， 外国势力 一定系外国势力嘅。 因为咧，你唔可能系一个独立身份嘅记者，因为你既然系同 Lloyd George 呢啲咁高级嘅英国政治家，你系佢个智囊啊。咁你潜入呢个苏联，到底你想点咧？到底你系采访新闻，定系为英国政府搜集情报咧？呢度中间好模糊。 喂，所以当年咧，其实佢有都系有咁样嘅情况嘅，但系因为自由记者慢慢出现咗之后咧，咁啊，其实佢亦都真系尝试去登咗报纸，而佢嗰份报纸咧就系、是、一个几出名嘅报纸，因为嗰阵时咧就系喺呢个希特拉啱啱上台之后，第一个访问到佢嘅记者咧就系、是、呢一位 Gareth Jones。咁就应该 系访问过希特拉，所以佢有所谓嘅 credential。 系啦，亦都访问过戈培尔，亦都去过佢哋出席嘅就职典礼。咁然之后呢份报纸咧，就成为咗点解佢可以申请到个 visa 系用记者签证。 即系呢个年轻人咧，已经30岁未够，已经扎起咧，系成为一个名记者，因为佢嗰种搜寻真相嘅精神同埋嗰个专业啊，系嘛？因为你访问过希特拉同埋呢个戈培尔。自然有啲地位，跟住佢下一步就想入苏联访问斯泰林。尤其系1932年左右咧，苏联传出咧嗰啲小麦丰收，而嗰阵时咧，大家都知道呢、這个华尔街呢、這个大萧条，累到咧系欧洲吓同埋英国咧经济都破败嘅。系咪？咁咧当时嘅 Lloyd George 咧，即系佢个另一边嘅上司，就叫佢唔好搞咁多嘢嘅。我哋一定要同苏联维持良好关系嘅。系嘛？ 唔好过去撩人哋，点解人哋咁有钱？ 系啊，咁佢话有钱就好嘅，话同埋咧嗰阵时成个英国嘅知识界上下咧，都系对史太林个苏联咧系有所憧憬嘅。 哎，冇计啦，因为谂下当其时32年嘅时候发生咗几件事咧，就是、全世界都冇钱嘅时候，苏联话自己做紧呢一个嘅共产革命改革，做得非常之好，所以佢唔单止人民温饱，佢仲要有钱到咧去请咗好多英国嘅企业喺苏联莫斯科度发展。咁所以对于呢个成个英国经济萧条嚟讲，哇！你有个大金主喺嗰度， 有一个市场 系 俾我哋咧，系可以用我哋嘅科技喺里边投资同埋。苏联合作，咁、虽然佢喺某种程度上系铁幕国家，但系唔好走入去咧，报佢嘅黑暗面，就咧 破坏英苏贸易关系，系咪？因为喺呢个时候贸易对英国好重要，因为1929年嘅大萧条之后，英国经济唔掂。 嗯，咁所以你都见到其实第一幕咧已经讲得好清楚咧，就系话英国嗰度差唔多有好多裁员啊，即系民心唔系咁好嘅情况。喂，其实你就知道你喺当其时见到咁大个金主，你仲要话要去踢人哋私隐啊、国家机密啊，喂，咁啊真系好得罪人。 呢个好合乎英国啊嗰个政治性格。你睇到呢而家咧最近呢几年啊，呢个叫文翠珊做首相，庄汉生做首相，都系话 系 唔好 upset 到中国喺英国嘅投资。 最重要系另一个系卡梅伦嘅时候， 金马伦咧同埋呢个叫做欧斯本咧，一个做首相，一个做财相咧，话要同中国缔结一个叫黄金时代吓。 系 啊，中国系咪有人权问题啊，或者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啊？呢啲我哋都会关注。但系最主要咧，我哋要欢迎中国嘅资金， 系 包括佢买嗰个叫兴克利国啊，嗰、那个叫核电站啊。佢嘅嗰个庞大嘅项目俾佢入股啊， 嗯， 同埋呢个华为啊 5G 咧，迟迟咧系唔驱逐，你要搞到庞贝奥咧亲自走嚟督，嗱呢个咧，所以你一我一睇呢个叫做新闻守护者头15分钟嘅戏咧，我忘记咗个戏嘅背景系1932年， 嗯， 好似讲紧2019至2020年， 系同埋去到嘅时候，你发觉喺苏联请咗好多英国人咧做工啊，咁所以其实你谂下，唔好得罪佢啦，一阵万一佢赶走晒当地啲英国人，咪搞 到工程师啊， 系咪搞到我哋有失业咯？ 系因为有好多英国嗰啲咁嘅工程嘅企业啊， 嗯， 系带埋佢啲人咧喺苏联境内。在跟他讲合作和签很多合同。 是那怎样可以 decoupling 呢？ 为什么你要在这个时候你走入去报他的阴暗面呢？ 嗯， 是不是连这个 Lloyd George, 这个来佐治都劝他不要搞那么多东 西。嗯，甚至乎不止他添，整个英国的上流社会、精英社会、商界社会。 和国会是吧，还有包括那阵时的新闻界。 嗯， 新闻界呢就不是想那个贸易的。佢哋喺知识分子嘅角度咧，就觉得苏联实行集体主义， 嗯， 苏联嘅从事紧一个咧系好艰巨但系好伟大嘅事业，因为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系会带嚟人类嘅平等、财富嘅平均分配， 嗯， 而喺英国经历过两次大战之后。元气大伤，同埋咧个深严嘅阶级社会咧，就造成贫富悬殊。所以30年代初，大量嘅知识分子，包括报纸编辑、记者、作家， 嗯， 都系谂住苏联嗰个制度会唔会好过我哋而家英国嘅资本主义？ 最紧要嗰句，俾啲时间佢，佢可能而家唔好啫。 即系话而家呢个叫咁嘅肺炎啊， 嗯， 系咪？而家西方有一啲人都话，喂，中国嗰、那个。中央集权同埋咁强组织力啊，嗰、那个防疫嘅方式系咪证明佢嘅制度好过西方民主呢？ 嗯， 好啦，呢、這个新闻翻嚟再讲。喺呢个新闻守护者呢个真人真事改编嘅剧情片里边咧，就即系嗰个1932年啊，我哋睇到咧系欧战爆发前夕啊，呢个英国咧美国咧系嚟埋一个叫绥靖主义，所以点解啊到后来出咗个首相张伯伦咧， 嗯， 系信咗呢个希特拉签个慕尼黑协议咧，啊呢、這个呢套戏咧都可以喺一方面喺个背景度话俾你听咧。 嗯， 那个点解？ 同埋全世界都懦弱嘅， 因为全世界懦弱，佢全世界嗰时第一去为嗰个经济利益。 嗯， 全世界咧喺华尔街大崩市1929年之后咧，唔好讲全世界啦，嗰阵时啲殖民地嗰啲唔计啦，系欧洲同英国同美国都唔掂。 嗯， 你嘅经济咁差嘅时候，向东望，唯一咧嗰个领土最辽阔，同埋望落中央集权，好似好有效率。同埋望落去好似好强大嘅国家就係苏联。 嗯， 而苏联有咁大嘅市场，佢一个农业国家，佢需要现代化，佢需要你嘅技术，係咪？ 嗯， 佢又可以呢有一个唔同嘅社会制度俾你呢係可以借鉴或者俾你叫学习。咁你成个西方嘅知识界喺嗰陣时，尤其係英国，佢厌倦咗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他覺得痛定思痛，貧富懸殊，搞到現在那麼窮，是因為以皇室的君主立憲，造成這個叫貴族精英和下層階級、工人階級的矛盾。 嗯、 所以呢馬克思主義呢在那時候，即是那個左翼、啊 嗯 啊、不要說左膠、啊、左翼、啊、在那個背景呢是大行其道，因為有一個這樣的溫床是勾得到呢種咁嘅思潮，而嗰陣時史太林嘅蘇聯就好似提供到不但係資金、經濟，仲有政治同意識形態嘅答案。 咪呢一個就 exactly 就係知識分子一直想渴求嘅東西，就係、是、面對住個社會咁多年都解決唔到嘅階級矛盾同埋問題嘅時候咧，佢就揾到個 solution。我發覺喺政制上面，我揾到個 solution。 史太林嗰邊好似係揾到喎。 喂，而且個 solution 佢唔單止好似，你從佢嘅視角去睇嘅時候，發覺冇問題啊，而且你仲有錢剩，有 佢係有工人宿舍喎。 係啊， 嚇佢係嗰個有呢個叫免費醫療喎。 係，反而英國嗰陣都冇喎。 喂，英國係窮到巴街喎，係咪？你就算有工黨喺度，解決唔到啊。這個咁嘅基本啊，嗰個貧富懸殊嗰個階級衝突喎。 係啊，仲要佢唔單止話佢話俾你聽有錢，佢真係親金白銀喺英國度揾一啲工程師過去，請佢過去。係 啊， 咁所以佢唔單止係莫斯科有錢，佢仲真係話到俾你聽有錢。咁你咪覺得嗰個就係個國家嘅 solution 咯？即係我哋成班知識分子想揾呢樣嘢。 所以喺咁嘅背景之下，呢個叫 Gareth Jones 就決定啟程咧，就去蘇聯咧，係探究真相。咁佢莫斯科駐倫敦大使館嗰度攞簽證，嚇、你睇下，至少俾個簽證佢啊嗰陣時， 即係係咯，外即係外媒記者，freelance 喎 ，freelance 係三月去咩？去觀光呢、這個時候咁， 莫斯科好天咩？ 咁咧呢啲咧就係佢一去到咧喺個酒店啊，未去到之前，同一個嗰度嘅同行通電話，嗰、那個同行話喂。我有啲尋不尋常嘅事，你快啲嚟，我可以話俾你聽。咁佢一去到咧，發現呢個人咧就已經喺佢哋兩個住嘅酒店，好多記者集中住嘅酒店門口俾人謀殺。 係，俾話聲稱被打劫。 係，兵被打劫，但係仲喺背後咧俾人開咗四槍，就死咗啦。咁然後咧，佢一去到咧，佢發現呢個新聞記者聚居嘅酒店裏面咧，就已經有紐約時報另一個資深記者，嗰陣時已經係嗰啲行專叫杜蘭迪啊。 係 呢個杜蘭迪咧，已經係駐莫斯科經年啊，而且寫咗好多新聞咧，都係讚頌史太林統治下嘅蘇聯啊，嗰、那個農業成就。並且得到普立茲新聞獎， 正正就呢個問題，佢係一個紐約時報普立茲記者，仲要擺咗喺俄羅斯入面一個長期嘅即係觀察員咁樣嘅身份，所以基本上佢就係嗰度嘅老行專之外咧，佢仲要唔係一般， 仲係一個蘇聯通啊， 係啊個蘇聯通喎，即係其實我哋而家英文成日叫 China Hand 嗰啲中國通咧，其實當其時呢一個就係當地嘅蘇聯通， 佢長住嗰度啊。啊！而且咧，你話跟住佢又配備有一個女記者跟佢，呢、這個女記者係來自柏林啊，係嘛？ 就係由呢、這個即係、就是、The Crown 嘅呢、這個Princess Margaret 飾演嘅，係啊， 去扮佢。然後咧，呢、這個老行專見到呢個 Gareth Jones 個新丁嚟咗咧，就話嗱呢度咧好刺激嘅，慢慢玩下啦咁。帶佢咧第一晚就帶佢一個淫亂派對。 有毒品 有毒品啦，有妓女啦，当年嗰啲妓女，即係当地嗰啲妓女，係咪？然后呢个杜兰蒂嗰度呢，嘩，开无遮大会，索嗰啲嘢索到成个人呢忽忽地，呢就係住苏联嘅知识分子记者糜烂嘅生活。跟住呢佢就話喂咁薄做咩啫，我想去乌克兰嗰度，佢話呢、這個新主角，我想去烏克蘭嗰度去採訪，唔好去啦，去嚟做咩？佢真係豐收啊嘛！ 啊，唔豐收，我哋點咁多嘢玩，咁多嘢食啫？係 嘛？喂，呢度生活咪好咯，係嘛？咁但係呢個咧，杜蘭迪咧係更加資深，同埋咧可以講話英美啊。好多對蘇聯嘅決策其實都係睇佢嘅報導。 係，如果你睇返歷史呢，你就知道其實佢呢係完全主導咗好多外交正常化呢，就係因為佢發覺由佢報導出嚟，唔係佢喎，係紐約時報報導出嚟呢，發覺喂蘇聯幾好啊。 名牌嚟㗎喎。 係呀，聽出嚟唔錯喎。 所以呀，你一講喺度睇到呢度，你就諗返 Donald Trump 點解而家係指斥紐約時報 CNN 佢哋 fake news。 同埋 呢啲傳媒近年對中國嘅報導， 後面呢啲就希拉里、拜登、奧巴馬呢啲啊，對中國市場嘅憧憬啊，或者喂，我哋同佢多 engage 啊，最終咧佢都會進步啊咁。 係何錦麗喺上兩日就同呢、這個即係Mike Pence 就做咗 Mike Pence 就做咗個辯論啦，當中講咗句咪差唔多嘅說話咯。佢話：，全世界嘅人憎你特朗普多過憎內地啊，憎大陸啊！你又發覺喂，呢啲咁嘅句子係咪好熟口面咧？又或者一兩年前嘅時候咧，當特朗普首次聲稱就話：，喂唔得，我哋一定要對住中國咧，要強硬啲，要同佢打貿易戰。記唔記得當其時發生咩事呢？就係、外國好多著名大學嘅一啲外國教授呢聯署聲明就話喂我哋要對於中國呢出啲善意佢係會改變嘅。我唔係話佢全部都係呢啲所謂被收買嘅記者一般咁樣嘅教授。但係你發覺呢件事嘅行為呢係重複又重複發生，尤其是喺呢個奧巴馬年代，我哋所講嘅 China Hand 啊，中國通咧，喂好多其實佢都真係喺中國邊收受咗又好，或者係真係有好多唔同長期嘅利益咧，係為咗一啲親中嘅意見咧表達聲音嘅。 嗯，咁所以咧，佢一入到去呢、這個 Garrett 中之入到去，即刻咧，佢唔止係面對進入烏克蘭， 嗯。 嗰、那個重重嘅困難， 係因為佢唔 最重要咧，就係原來佢發現咧，呢扎西方入咗去嘅記者同行啊，對佢嘅敵意、阻撓同埋嘲笑，所以其實咧，一睇你睇到呢度咧，真正嗰個奸角咧就唔係你睇唔到係史太林政權嗰啲咩共產黨幹部，而係呢個杜蘭迪。 咪同埋最得意嘅地方咧，呢套戲咧，其實如果你話我哋見到幕後黑手咧，係咪史太林入邊下令話啊，我要打佢，我要鬧佢，冇呢件事。 冇啊！ 甚至乎喺入邊出現嘅官員都好少嘅， 係 一個半個到嘅啫。去到最後嗰一個半個都係放佢嗰啲嚟。 但係你睇到嗰啲呢啲咁嘅記者咧，就已經自動波。佢哋嘅意識同埋佢哋嘅態度啊，甚至係價值觀咧，都埋咗位入去史太林嗰度。 係， 佢哋會用一種好即係能夠自圓其說嘅邏輯咧，去解釋翻自己對蘇聯嘅友善。 嗯， 例如話個女啊，唔止係個女主角啊，佢哋嗰啲左傾或者親蘇就話，佢哋而家從事緊一個好艱巨嘅人類嘅工程。中间会做错事，会有挫折，会有牺牲， 系 嘛？但唔代表佢哋嘅理想目标系错。咁啊，里边咧呢个系咪杜兰迪讲？如果你要煮奥利啊，你要打烂一两只蛋。个意思即系话，就算乌克兰嗰度有饥荒，我哋都唔需要放大，因为佢哋系从事紧一个伟大嘅共产主义实验，未成功，但系喺度做紧，系嘛？所以咧，呢個咧，呢個先係戲裏邊啊，嗰個衝突所在，係嘛？ 同埋呢啲句子喺今時今日咪好熟口面咯？你發覺話我哋要俾啲時間佢啊，其實我哋係有一啲人類命運最大嘅目標啊。 同埋自己嗰套真係有問題啊， 係啊， 係嘛？喂，自己啲總統你而家 Donald Trump 啲咁乞人憎啊，係嘛？Boris Johnson 呢啲執政無能啊， 同埋 咁你睇人哋啊，即係何錦麗話，喂，人哋中國領袖啊。系嘛？虽然系中央集权咩皇帝啊咩，但系佢个制度有效率、啊。 疫情又好似 而家大陆真系冇确诊。即系当年佢话喂，苏乌克兰边度有饥荒饿死人啊？系嘛？ 咁所以佢聽起上嚟講返出嚟嘅時候呢，你會發覺成套戲一路睇呢，你覺得唔似八十幾年前嘅故事嚟嘅，你好似成套戲就講返 嚟嘅。你呢啲就唔需要即係話每一個人有唔同嘅睇法嘅，其實呢佢就係講緊八十年前嘅事。佢呢套片唔係為今日而度身訂造， 而且呢套唔需要話係片嚟嘅，歷史故事嚟嘅呢個係 係事實嚟。 係啊，同埋 你但係你睇到人性嘅謬誤嗰個弱點啊。甚至是陰暗面呢是世代呢是重複的。 尤其是 知識分子這個呢回接書接昨日鮑偉聰在這裡這個討論施永青那篇文章他說到底你們這些年輕人你們呢第一沒有錢沒有錢不足以改變世界。第二沒有錢呢你們呢亦都後生沒有閱歷所以呢你們沒有一個獨立的判斷能力。第三你梗係你哋未讀書啊， 睇埋佢啲二手資料啦， 係我哋所以冇半本書嘅。 咁你一睇翻呢套嘢裏邊咧，第一嚇好多呢啲係高級知識分子，杜蘭迪呢啲咧係倫敦大學畢業嘅， 嗯， 係咪？咁咧就呢啲人咧寫嘅文章咧，當然咧佢係新聞嘅專業啦， 嗯， 但係佢對史太林當時嘅時局嘅判斷，同埋佢嗰度暗中嗰度咧自我洗腦啊， 嗯。 啊！呢、這個咧係越有知識咧，越係咁。 喂，同埋佢有兩樣嘢係真係掌握唔到。第一就係佢會篤信一套嘅即係人類命運嘅革命，佢係做緊個革命，所以其他嘢可以犧牲，包括係即使發生咗任何嘅人類大慘案咧，佢都覺得可以犧牲。咁呢個係第一個弱點。第二個弱點咧就係、是、現代知識分子經常犯嘅東西，就係、是、一啲極權國家又好咩都好咧，佢收埋咗好多資料，尤其是譬如話可能係蘇聯入邊一啲比較自己嘅記者招待會，我淨係叫啲 friend 去開嘅、 嗯。 其實你就好想好踴躍咁樣攞到呢啲第一手資料，導致到係咩咧？就係、是、喂，去到最後一開始我咪可以即係隱惡揚善一下，甚至乎去到中間，喂，可唔可以叫你去幫手澄清一下？你都唔介意去放低自己嘅任何。嘅良知去澄清一啲新闻，个原因就因为你发觉你要攞个回报啊嘛，就系、是、你攞到一个极权国家咁难攞到嘅资料嘅第一手资料，作为你成为苏联通嘅继续嗰个任务啊嘛。咁、 嗯、 所以呢一个咁嘅情况，你会发觉喂好熟口面呢啲嘢， 因为呢啲人有自己嘅 agenda， 佢哋喺度谂喂，我喺呢度唔可以得罪苏联， 嗯， 因为咧我攞唔到嗰啲资料嘅话，第日对我自己嘅事业前途咧系有阻滞，系咪？ 同埋我做唔到苏联通啊嘛， 系啊，好啦。广告翻嚟再讲。当时嘅英国小说家，亦都系 BBC 驻外记者嘅欧威尔。 嗯， 啊呢套戏咧就佢用一个角度咧，就欧威尔正在开始撰写佢著名嘅叫《动物农庄》。 嗯， 《动物农庄》我哋后来咧而家都知道系一套咧，系影射共产极权啊，咩所有嘅动物都平等，有一啲动物更平等呢啲咧，我哋耳熟能详啦。 同埋啱啱就成为咗中国教科书嚟嘅禁书啦，即系内 正话先系。 系啊， 其实二十几年中国冇禁噶。 系啊，不过呢今年就禁咗啦，啱啱。 嗱，今年禁啫，但系二十几年冇禁。 嗯， 点解冇禁咧？ 嗯， 就系因为其中共咧系有做功课。因为欧威尔喺条戏里面咧，佢其实唔系反苏联嘅， 而且系同情者嚟嘅。 而且喂，你觉得好奇怪喎？你既然写紧动物农庄，你嗰两只猪系极权者，吓、 嗯、 极权者你系为咗呢个公义，系策动呢个叫革命，赶走呢个人类嘅统治者。但系点解你会变为一个剥削者咧？ 嗯， 系嘛？ 嗯。 咁但係喺戲裏面嘅歐威爾其實都話：咪蘇聯喺度做緊啲好事，俾啲時間佢啦咁。 嗯， 所以其實佢寫《動物農莊》嘅時候咧，佢個原意唔係啊，佢當初嗰陣時啊，唔係用嚟諷刺蘇聯， 嗯， 而係咧係警醒咧，如果丘吉爾茲留翻嚟啊，右翼上台啊，會唔會右翼啊係會將西方變咗咁？ 係咁嘅咩？ 係 啊，係一開始嗰時， 但到咗後來佢覺悟啦，即係呢個係四零年之後嘅事啊。 但我成日一開始以為就呢套嘢係講緊 呢個美麗的誤會， 係咯，佢唔係講緊話一佢爭取平等嘅東西，或者爭取平等嘅人或者動物，去到最後就唔覺意成為極權。喂，我以前細細個睇，我以為成套嘢都鬧共產黨嘅喎。 同埋一九八四都係啦，收尾係嘛？ 所以我一直都係唔明白呢套嘢喺內地睇到 嘅，所以共產黨知啊嘛，知道歐威爾其實佢出道啊，其實係自己人啊嘛。 不過呢個真喎。 不過講句難聽啲，叫做佢寫呢兩部書咧，係歷史發展之證明咧，佢史不撞棍。佢講嘅咧就右派，譬如佢講嘅 Donald Trump 唔會靈驗應驗，丘吉爾唔會應驗。 嗯。 只是会史太林同埋波尔布特呢啲共产政权先 exactly 就係你呢两本书嚟。 即登咗嗰边啦。 佢登咗嗰边啦嘛。 喂但係。 呢个先至係英国二十世纪嘅超级灯神嘛。佢係左翼㗎嘛佢。 就係想讲呢样嘢。一开始呢欧威其实係好相信共产主义㗎。 係呀、 啊。因为佢望住成。 佢同情社会主义。 因为咁佢望住成个欧洲社会搞资本主义、啊、搞到最后大萧条嘅时候。啊不是见到一些上流社会的人突然间没钱，他是见到基层变惨得更惨的上流社会，你们可能是由吃两餐变成一餐，基层什么都没吃，所以他对资本主义是彻底失望。 因为那班英国知识分子在英国本身 佢睇到通街啊，啲人出嚟瞓街同埋乞食啊嘛。 嗯， 即系而家贺锦丽啊嗰啲咧，嗰啲咁嘅美国嗰啲左交，佢系见到底特律啊、纽约啊呢、這个罗省啊，因为今次嘅疫情系导致好多人失业啊嘛。 嗯， 佢系睇到通地瞓街，又望住原来白宫里边，你啊 Donald Trump 仲系打高尔夫啊嘛。 系， 呢系人类嘅弱点，就是、照近唔照远啊嘛。发生在中国的事情，第一我不了解中国，第二就是这些自由主义分子他本身骨子里都是种族主义者来的嘛。 嗯，但你不可以怪他的，当其实你想想他望住成 因为他觉得喂西方，我们西方始终呢，我为什么不戴口罩呢？ 嗯， 潜意识就觉得中国人或者亚洲人他们易领嘢，所以戴口罩，我们基因强啲不用戴的嘛。 嗯， 上次 SARS 就是啦， 嗯， 他们死的嘛。 是啊，东亚发病发， 是啊， 欧洲都冇事，跟住又中东呼吸综合症，中东病发，欧洲 咁你而家咁呢个叫做四十几年， 嗯， 赤柬啊喺呢个柬埔寨杀人少咩？ 嗯， 吓、啊、少得过呢、這个希特拉屠游咩？ 跟住又浪冲， 但系有几多套电影系西方片系讲呢个赤柬？得一套 Killing Fields， 嗯 ，Killing Fields 呢个杀戮呢、這个血肉咩战头槽场咧，都冇深入啊。去探究波尔布特后面嗰个马列主义极端思想嘅根源嘅噃， 嗯， 冇嘅噃，啊，佢里边仲有种族主义嘅噃，因为嗰个当地嗰个记者吴汉咧系服侍嗰个西方白人记者咧做 stringer， 你有冇睇嗰套啊？ 喂，但系嗰套已经好耐之前， 系咪第一套？啊， 咁但系你谂下，如果你 但系你话讲纳粹呢、這个呢、這个批判。希特拉的电影有几多？ 其实每一年都有几套咁样。 咪系咯。 喂，但你谂下，当其时如果你系佐治奥威尔，你见到当其时街头系全部咁多平民系受到咁大嘅问题，富人只系衰咗少少，但同一时间唔系佢，即系佐治奥威尔睇错。佢隔篱有份报纸吓，《纽约时报》其他大报， 见 到隔篱社会主义嘅优胜之处。 所以你唔好以为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嘅国家就必然有真相。 嗯， 虽然个制度。是提供言论和新闻自由，但这个制度有人执行的，如果那个时代一代的人是戆居，这个呢你空有一个新闻和言论自由呢都没用的， 嗯， 是吧？ 咪咁，所以去到最后咪就是发觉，咦，原来个新闻是错的，咁现在先至 我到这个记者千辛万苦，跟住他为要找啲这个报道要去发表呢， 嗯， 是没有报纸肯登他的嘢， 嗯， 仲要系佢是但讲咗一个讲座，就俾人口诛笔伐，就话佢你做乜乱咁讲嘢？我冇睇过， 系啊，系咪极右？你系咪右翼？ 系啊， 你系咪法西斯？ 你系咪唔信？ 你系咪人渣？你系咪咧对苏联有偏见？ 系咯、 啊，你睇咪？ 好， 所以咧呢套戏好受好赢，如有雷同，仅属巧合。好啦，下星期一晚11点。